起助力环保，记住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 V 蓝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我要给您介绍的这位人物应该算是一个手艺人，他专门用葫芦来制作一些工艺品，但是他和我们一般印象当中的手艺人呢又不太一样。这位手艺人很年轻，还不到30岁，原本他有着一份特别有前途的工作，但是却爱上了和葫芦为伴。这期间到底有怎样的故事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邀请到了这位手艺人徐浩然，让他呀亲自给您讲讲。他本是一位 IT 精英，扎根网络，前途无量，却爱上了种葫芦。从播种到采收，再到创意制作，小小的葫芦在他的手中变成了一个个精美的工艺品。小葫芦到底有哪些大魅力，让他放弃待遇优厚的工作，专心钻进了工作室研究葫芦工艺品，他又有哪些心得和故事？今天的节目就请听徐浩然讲讲他和葫芦结缘的故事。 看你的这个年纪哈不大，我总觉得这个什么玩葫芦啊、盘葫芦啊，至少在我这个年纪吧，40-50岁往上的这些中老年人可能就多一些。你们现在这算时尚改了吗？你们年轻人圈里也玩这些东西吗？ 我觉得有这种倾向。 是啊， 对，您刚才说的确实很对。我86年的，很年轻，对， 86年，对啊。 我们玩葫芦也是受父母的影响，比如说父母小时候，在我们小时候会在家里放一些葫芦做摆件，哎，放床头啊，放桌子上啊，哎，就开始喜欢了。 我听你的讲话的口音，你是什么地方的人？ 山东人。 山东人， 对 啊，你们山东也种葫芦也玩？ 对，我们山东沂蒙山老区那边有，枣庄有，聊城有，济南也有。 好家伙，这葫芦好像它的生长范围应该 挺广的， 很广，哎，全国各地好像到处都有。这个葫芦刚才说了得有这个吉祥寓意啊，我看那个好多朋友玩那个葫芦，有的尤其是那种像什么手捻的呀，那种小葫芦啊，哎，拿在手里头那么也叫盘啊， 对， 也是跟那个玩那个什么珠子呀、什么 珠子，对，玉器、 玉器什么的，哎，也是盘，能把它盘的发红发亮， 对，油亮油亮的， 对，又油又亮那样的。但是葫芦这东西呢，它不是说像那个，你比如说咱玩那个木头串啊，你说紫檀也好，你说是海黄也好，是吧？它是一个，它有一个分量在手里边哈，压手，而且呢，它这个怎么来形容呢？它的密度比较大，然后呢，拿在手里头，就你怎么搓它，也没有什么那个顾虑啊什么的，是吧？当然，可能人家讲究的是戴上手套哈，这个手上有汗就变颜色了。这葫芦这东西，我老觉得，尤其是那么小的，会不会玩着玩着，咔嚓一捏，哎呦，捏坏了？ 这个不会的，这个葫芦看上去它比较轻，但是它这个质地非常坚硬， 它有一层保护皮，然后这个葫芦又透气儿、 哦， 正好这个，比如说这个男士手上出汗多， 嗯， 他在手里这样，就像玩核桃啊，玩这个珠子啊，这样玩的时间越长，这个它会自然的包浆， 嗯， 又亮，就这个就像您刚才说的，油亮油亮的。 它不怕汗， 不怕汗，它吸汗， 哦、还吸汗、啊， 对， 所以盘葫芦的话用不着戴手套， 哎，不用 啊，它也不怕，就是也不怕捏， 不怕捏。 只要不是有意的非得给他， 对对对，只要不用锤子去锤他，或者是重物去故意去压他、 啊、 一般碎不了。 一般在咱们手里这么捏呀什么搓呀，甚至说要是一不小心掉在地上什么的不会坏。 不会。 不会。啊、哦、那就说还他还有个劲道。可以玩， 对对对， 是这意思吧？我老觉得它比那核桃还脆弱。 这个 是吧？ 对， 拿着核，因为我可能没怎么玩过葫芦，不知道拿在手里那种感觉。你看你今天带来一个是吧？这个葫芦我就觉得就特好奇。我刚才我拿着这个，我就想问你，人家那葫芦是吧？你就算那小葫芦，那手捻的葫芦，它也是个葫芦样啊。 对， 你这个长得都快像那橄榄核了。这也是个葫芦吗？ 这也是一个葫芦、 哦、 这个是一个畸形葫芦，就是它上面没肚，结果下面这个肚 啊，它就一个肚、 对，一个肚，这个看上去像、 嗯、 像核桃，也像鸡蛋，也像一个小寿桃， 是不是？可是我见过人家那一个肚的葫芦啊，人家上到稍微的还有一小瓣儿、 嗯，对 吧？然后一肚圆的下来， 对，小细腰。 你这个葫芦是两边都有那个跟那小腰小瓣儿似的那意思呀， 对， 像一对称的，要不然我说它像橄榄核。 对对对， 这是特别培育的这种形状吗？ 这个也不是，这个是在每年地摘的时候，它会有那种长得畸形的，有点变异， 变异， 把它敲出来。 啊、哦， 对，单独。 那也就是说，这不是说一个品种。单独培育出来就这个形状， 对对对， 有点接近枣核，当然是一大粗枣核的那种状况。 对对，这种也很难找 啊、哦，这就是说可遇不可求了。 是， 那这算不算也是玩葫芦里边一个小乐趣？ 是的， 是吧？ 对， 哎，这一架葫芦摘来摘去，摘出这么一个来。 对对对，这是很大的乐趣。 那要严格来说，那你这个像这样的这么一个，它就是独一无二的咯。 对， 是吧？ 每一个葫芦都独一无二。 不会吧？那葫芦不都长得差不多吗？ 哎，找不出那种一模一样，就像树叶一样，没有一模一样的， 是吧？ 只能说大差不差，但是还是有区别。 啊、哦，就是每个葫芦它是因为自然生长而成的， 对， 它多少都有点区别。 对，秋千摘了之后打皮、 嗯， 打完皮之后，因为打皮的过程这个人工和那个皮质不相同， 嗯、 所以说到最后的时候，你看上去形状差不多， 嗯。 到最后成熟之后呢，到了咱手里玩的时候还是不大一样， 还不一样， 对， 哦， 只能说形似。 哎，这倒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哈，就说我拿了一个葫芦，这个没有很难说有谁手里那葫芦和我这一模一样， 很难找 啊。那我假如说我这个葫芦我是吧，因为种种原因我不玩了，我再换另外一个葫芦，它又是一个， 对对对， 这还也是一个它吸引人的地方吧，应该算 是。 是 的， 嗯，你刚才说了，你小时候家里家长哈、 啊，对对对， 有这种东西， 对， 摆在家里。 对， 那你小时候你喜欢它吗？ 喜欢。 哦， 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就是我妈妈会在给我做一个葫芦挂坠，放在书包上， 哦、 嗯，辟邪啊、 哦，哎， 对， 就是挂在那些书包上啊。 对 对，比那个你给我拿的这是不是就算是个挂坠啊？ 对，这就挂坠，标准挂坠、 哦、挂坠挂在那个包上， 小书包上、 嗯、 对， 这比那手机链大， 对对对， 嗯，哦，小时候妈妈给你做过这个， 对， 天天背着他上学去， 是，有时候也把钥匙放到上面去，这样钥匙不容易丢 啊，当钥匙坠了等于， 对对对， 那个，那你背到学校去，你们同学看见了以后会不会说，哎，你这个浩然，你这个什么呀，这是我们也玩会儿什么的，跟你对你这东西有兴趣吗？ 有， 哦、 这个兴趣很大， 嗯，就是你无形当中，你因为带了这个葫芦去了，就成了其他同学们都问你这个事儿， 对对对， 都跟你一块玩， 对对对，一块玩，对， 嗯，所以 有时候会玩比赛 啊，还玩比赛，他们也有是吗？ 对，因为这个小葫芦，比如说我有，那我就会从家里多拿一些翻给小伙伴， 哦、 然后大家。课间的时候啊，都放在手里玩， 嗯、 看谁的颜色变得紫啊、红啊、亮啊，都会玩这个。 真会玩，老师知道你们玩葫芦， 知道。 也知道啊， 知道。 老师没说，上课的时候都收起来啊， 哦、那必须收 啊。这个还真有意思，这个从小受到的一种熏陶哈、啊，我觉得你的爸爸妈妈好像也，就是特喜欢这个东西， 喜欢， 他们也玩。 他们也玩。 你还记得当时家里有多少这种东西吗？ 我兄妹三个嘛，当时这个基本上我们上学每个孩子都有一个， 每一个。 对，我们院子里也会种。 哦，家里是平房， 平房 有院子里有地方， 有地方、 哦， 一般会种四棵。 种四棵是什么概念呢？ 就种四棵葫芦， 四棵葫芦， 然后用四根柱子，就四根那个小树一搭。 嗯嗯， 中间用绳子一拴， 嗯， 这样的话呢，到了夏天的时候，它就像一个凉棚一样。 它啊、哦，四颗葫芦， 对， 都种在一边啊，还是一边两颗呀？ 东西南北， 东西南北四个角， 对，四个角 啊、哦。然后呢，弄搭 搭个架子， 搭个架子， 对， 四个角，一颗葫芦给戳一个杆， 对对对，戳杆， 戳个 杆， 然后四个杆之间用绳给它搭起来， 连起来， 然后这个葫芦长起来以后，就给它想办法引导它往这杆上爬。 对对对，顺杆爬。 嗯， 对。 小时候葫芦，它当然它可能那种它生长的特性就是它老想缠的一个什么东西往上高处走哈。 对对对、 是不是最初的时候也得引导引导，拿绳拴一下啊什么之类的？ 是的， 啊， 人工的给它涮一涮。 嗯嗯，葫芦就爬上去了。葫芦好像它长得很快。 对， 很快就长大了，长出叶子来了，然后就变成一凉棚似的那种感觉了。 对对对对， 然后在一般什么时候结呢？ 夏秋， 夏天开始结， 对， 到秋天长大， 对，九月份的时候就可以摘了就 啊，尤其是结出小葫芦来的时候特别好玩， 好玩， 哎。一开始也就是像那个什么小豌豆似的， 对对对，慢慢的， 它是青的， 对 啊，结出来是青的，越长越大，越长越大。你有一个阶段，你总看着它像那种什么跟那个南不是跟那个其他的那种什么，我老觉得像梨似的， 对，有那种感觉， 是吧？ 对。 青的一直是青的，青的，青的。哎，不知道不知不觉哈，可能应该到秋天以后吧。 对， 哎，慢慢的那个就随着那个叶子可能也会变黄了，然后葫芦也悄悄的变黄了。有长在树上能长在架上变黄了的葫芦吗？ 如果说不摘的话，它会变黄， 最后就会变黄， 就会变黄了。对。 那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你们就把它摘了呢？ 我们在秋收的时候， 秋收的时候 把它摘下来。接下来刮皮儿， 多少？ 再晒干。 十月份， 九月底啊，十月初那种。 十月初， 对。 哦不，摘下来还要刮皮儿。 对啊，它外面还有层保护皮要刮掉。 啊，就是你现在就比如说我们玩的这个葫芦是刮掉了外边 已经刮掉皮了。 哦，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我以为摘下来就可以玩了呢。就是要把这个葫芦摘下来，摘下来以后要把最外边那层表皮给它刮掉。 对。 那这个活很细致吧？ 不好干吧？对， 刮不好那一手一颤，那刀一伸了就刮坏了。 是是是， 啊、哦，你那小时候你们家那葫芦刮皮吗？ 刮呀，做水瓢， 啊、 做面瓢， 哦、 做工具 。哎，葫芦做瓢是最容易的了，是吧？ 对对对， 一劈两半， 是用小锯一锯开就可以。 对，我也见过那种水瓢，就是基本上还是差不多一个完整的葫芦，只不过把一面给它，就像你说用小锯成那种方口。 对对对， 是吧？ 对， 哎，那是比较深一点的水瓢啊。我们一般图省事呢，就打从中间 一劈 两半。 对对对， 哎，这个小时候家里我们也用过那种水瓢，这个还。怎么说呢？带有一种自己生产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对对， 哎，在家里种啊，家里又有，那种的葫芦跟那个葫芦的工艺品还是不一样吧？那会儿家里除了种葫芦以外，这收下来的葫芦会放在家里放着是吗？还是做了瓢就都是自己用了，还是送给人家了，还是卖了？ 是这样的。一般呢，家里种四棵呢，也能接，有的时候接多，可能会接100多个，有的时候可能会20来个。 嗯， 每年的收成都不一样。 嗯嗯。 那么这个时候，有时候会把它做成瓢啊，就邻居之间就相互的赠送。 嗯， 对。还有的时候，因为我爸爸是一个木匠， 哦， 他会这个在葫芦上刻一些东西。 他们就会刻东西。 对对对。 哦，然后呢，刻上以后就好看了。 对，好看了， 嗯， 好看了呢，有人喜欢，可能就会卖掉，有的可能就会当为一种礼物送给别人， 送礼， 对对对， 哎，或者就卖了啊。哎，那个有收购葫芦的吗？ 有，但那时候不是很多。 嗯、对对对、嗯，你小时候那会儿， 对那会儿不多。 现在应该说，比如说像你去搞这个葫芦的研究啊，就这个开发呀，或者说甚至有一些人搞销售啊，卖这个葫芦的话，他就得去收去了。 对对对， 嗯，那么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那个时候的这么一种， 童年的乐趣。 对，就是家里其实种这个葫芦，也不是说指着它接多少 是 要做生意， 对对对， 哎，而是也是拿来玩，一边玩一边就给做了。 对对对， 嗯，那他们做完了这工艺品，假如说不送人的话，就 我们又穿上柱子、啊、做个挂坠、 啊， 或者做个面条用一用，大家伙就分一分。 对你不是说你上学的时候你还挂着？ 对对，小朋友之间分一分， 挺好看的。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所以你从小就喜欢这东西。 对，从小就 对他也很熟悉。 是吧 有没有帮着爸爸妈妈刮过皮儿啊什么之类的？ 七八岁的时候刮过，从那时候就开始刮 啊、嗯、这从小也有接触，对于它的这个加工什么的也还有点了解， 有点了解。那时候父母也会放开手让我们去帮他们做、 嗯、对对对，那就是说并不是说到后来你打算创业了，或者说你打算搞这个葫芦的这个创新了才去关注它，而是从小就有受它的一种影响。 对， 对它很熟悉， 很熟悉，不陌生、嗯、 那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才去搞了这个葫芦工艺品的开发和创新工作吗？ 对，这也是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呢，可能从心理啊、身心，从工作经历上来讲， 嗯、 觉得自己想返璞归真嘛、 哦， 喜欢这种田园生活，所以就开始做葫芦。 你说工作了一段时间，你做的什么工作？ 大学第一份工作是网络编辑。 你学的是计算机专业是吗？ 对。 哦，然后是第一份工作是网络编辑， 对 IT 行业， 对、 啊、这个 感觉比较累嘛， 啊，还是 IT 吧。一说 IT， 老是觉得哎呀一激灵一激灵的，哎谁提呀、啊？为什么？就我接触好多说搞这个行业的人都说，哎呀累呀、啊、累呀、啊，干几年以后特别累，真的特别累吗？ 非常累。 哦、 特别是做了电脑前基本上一天很少起来。 不网站编辑吗？就是在网上打，就电脑打点字儿往上一发不就完了吗？ 觉得还是累。 你是编程序啊还是做那网页的内容？ 网页的内容。对。 那个我还真不了解啊。那要按说的话你们也算是这种新媒体吧，是吧？和我们也是，我们是传统媒体， 对对对， 哎，咱们还算是同行， 对 啊。那就是说你要做这个网络编辑，他也得就是四处去搜集这些内容 信息， 嗯，然后随时要发布， 随时发布更新， 是吧？ 对 啊，比如说刚刚某某明星是吧，是打人了，然后出了什么事儿了，哗，马上你这就得发出来， 是。 所以我们通过什么微信、微博，我们都看见了， 对对对， 啊，就是这样的一种工作， 对， 实际上没有什么太大的体力的消耗，而是一种精力的消耗在里边。 对对对，身心的消耗比较大一些。 嗯，说不定这个我们都在熟睡的时候，你还在盯着这个各大消息来源，是吧？ 对对对， 我听说你们网站编辑有啊，到这个 是 什么世界各大媒体的那个什么他们的那个秘密的那个渠道里头去找消息的。 对对对， 还得挂着翻译软件。 是是是， 就是那种工作让你觉得精力耗费的特别高。 对，心理耗费的高，然后觉得没有太多的成就感。 哦，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巧合，或者说是一个你自己有意的去创造的机会，使你做了这个工作呢？ 这个就是在自己做工作的时候会经常去留意各个地方的那个文博会， 嗯， 文创方面的一些东西，也经常会在那个文博会上看到一些葫芦工艺品， 嗯， 后来就想，哎，咱小时候家里种葫芦呀， 嗯， 然后正好自己又做网络编辑嘛，可能这个信息的来源、消息的捕捉， 嗯， 可能比别人强一点， 哎， 就开始慢慢在葫芦上开始自己动手、 嗯、 做各种小创意， 哦，在葫芦上做创意， 对， 嗯，那你就说你现在所做的这个工作，其实还是你不是以去收葫芦卖葫芦这样的方式去做，而是在葫芦上表面上去做文章，做造型， 做各种创意， 做各种创意。 对， 创意包括什么呢？书法、绘画、 书法、绘画、拼接， 哦， 它和这个其他传统工艺的结合，比如说大漆，工笔， 这样的一种工作。 对， 那这个怎么说？那你算是转行吗？还是说一先开始就是业余呢？ 刚开始业余，然后慢慢的在小圈子内呢有一点小知名度，后来就干脆转行到这个行业来 了。网站编辑还干着。是吧？ 现在辞职了 啊？不，就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还干着， 是吧？当然，你那个时候也是 业余， 完成了工作的任务以后， 对对对，就 业余玩儿， 对，工作八小时之外的事儿。 那就是你这种创意的话，那你学的是计算机，纯理科的一个专业啊？ 对， 是吧？转到这个创意来讲，文化创意产业呀，这个属于偏文科多一点的了。 嗯， 你有这个基础吗？你比如说在葫芦上，咱们讲究说，有一些工艺哈，比如说在上面压，啊，可以压出花来， 嗯， 是吧？可以压出这个各种的图案来。 图案， 哎，这个比如说刻， 对 啊，我听说过有拿针刻葫芦的，是吧？ 对， 哎，有拿刀刻葫芦的，是吧？这个你得会刻呀，你得有这个雕刻的这种功底呀，是吧？还有人用烙铁烙啊，烙那个这个烙画是吧？那你要是你比如说你要画人物啊，烙一个人物啊，说是来一个风景啊，甚至说写点字啊，像是书法呀、绘画呀，这是不是都得有点基础才行？你是怎么来准备这些东西呢？ 小时候就是我父亲他是一个木匠嘛，他会经常做点木匠活，他会用到各种的这种工具。 哦， 这种工具小时候我就跟我弟弟啊，就帮他打下手嘛，打下手，比如刀具啊，他都会摸。比如他做木刻，在木头上刻东西的时候， 有刀 ， 有刻刀， 我们就会去看。 哦， 对， 你有点那底子。 我说不上，谈不上。 你帮他刻过吗？ 刻过， 对，拿过刻刀， 对， 啊，所以你还是搞这个创意的时候，自己还是有点小基础的， 可以这么说吧，勉强点， 那你开始创意的时候，创意什么呢？就是拿过来一个葫芦来，你在上面创意什么呢？ 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做墨刻，对，也是用传统的，就像木刻刀啊，在这边把书法一些诗词，佛教的一些诗句可能会刻上去。 先用那个刻木头那个刀， 对， 一点一点给它刻上去。 对对对， 刻成什么呢？刻调呢？还是说，像您咱搞那个刻那个印章什么的，有阴文啊，有阳文啊，是照那么刻吗？ 也会借鉴这种方法 啊。 对，刚开始会用那个铅笔在上面打稿，打草稿。 先拿铅笔在上面打个草稿。 对，比如说浩然正气，那我就在上面写，用铅笔写个浩然正气。 对， 哎，再用刻刀慢慢刻。 你学计算机的，你写字怎么样？漂亮吗？ 还可以， 硬笔书法还可以。 对，小时候就必须刻嘛。 啊、哦，还行，就是在上面写好字。 对， 然后拿那刻刀一点一点把它给刻出来。 对对对。 啊， 刻完之后再用这个墨汁啊， 给它 稍微涂一下， 涂色。 对 啊，我知道那个就跟那个怎么说呢，它不是那种说特别的，应该说你刻完了以后，这上边的它有一道一道的印记哈。 对对对。 然后这个墨它就浸到这个刻的这些线条里边去。 对对对。 由这些线条来组成这个字， 字或图案， 或图案。 对。 那是那样的一种方式。 对对对， 那就是刻完了然后往上抹墨汁吗？还是说有什么东西蹭啊，或者是像咱们搞那个拓印似的那种？ 图画来讲就那个复写纸，比如说如果说拿不准的话，会用复写纸把这个字啊，就是用那个图画说印或者复制上去。 哦， 它会留一个小痕迹，用那个小痕迹呢，用铅笔或用刻刀直接上来做。 最后呢，刻完了以后是涂墨汁啊，让它上色呢。 有时候会用墨汁，也会用那个剑齿里面那个小石墨。 哦，石墨啊。 对， 除了这些线条上有这个墨以外，别的地方是不是还得擦干净？ 对，用抹布擦干净 啊，还挺细致的一个活儿。 是，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